听志愿者的故事。 2022年，我整整是80。 聊聊志愿服务精神。 志愿精神是不 懂点冬奥志愿政策， 要有三个基本的素质， 长点志愿服务知识， 有一个交替排班的一个考虑。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，听听 FM 客户端联合推出的志愿双奥青春之声网络电台全新上线。下载听听 FM， 搜索志愿者即刻收听。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， 音乐、健康、教育、互动、聊天室，时时有我相伴。小说、相声、曲艺，各大榜单，个个不简单。听书、历史评书、个性推荐，只为你喜欢。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，你下载好了吗？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北京体育广播，听众朋友您好，接下来请听广播剧节目。 广播剧《共和国赤子》，策划宋全安、赵鑫，编剧刘康达、文文、倪波，导演胡培奋，副导演王希建，作曲焦虎林，音响邢建华，录音何建明，合成王敏。第二集。年轻的共和国是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，以自力更生为主，争取外援为辅，白手起家开始核武器研制的。何元清和他的同事们在夜以继日地学习研究的同时，日盼夜想的就是苏联援华专家早日到来。苏联专家终于来了，但是不久苏联背信弃义，撕毁协议，又把专家撤走了。那是一段令人刻骨铭心的历史。 嗨，苗壮，别喝了，你看看你，一壶散白酒让你灌进半壶去， 你别管，我烦。什么苏联专家呀？哼，说良心话吧，一开始派到咱们这儿来的那位瓦西里，那才是真的好老头呢。可是没出三个月，被召回国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还不就因为瓦西里这位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是真心的帮助咱们。后来又派来这个彼得洛夫，算什么东西？ 苗壮，苗壮， 你别管。 咱们今天不提那个彼得洛夫好吧？ 别提，咱们就是因为心里憋气，才到这圆明园来散心的。 就是。 我先去看看那个鱼啊。 圆明园。圆明园，100年前多气派的皇家园林呢、啊，那是世界的一大奇迹呀、啊！让英法联军一把大火给烧了。现在这里是兔子、野鸭出没的荒野，你看看，看着就让人伤心呐、啊。哎，落后就得挨打呀！看看今天，老美还在吓唬咱们，苏联老大哥也不讲义气了，哼，咱们不怕。 你这个人呢， 别管， 总是哪壶不开提哪壶，你是让人散心呢，还是让人堵心啊？ 哎，苗壮，别喝了， 别喝了，快别喝了！鲜鱼汤来了啊！你们看看， 让我尝尝。 鲜钓的活鲫鱼啊，用玉泉山上的水来熬汤，可算是天下第一鲜了啊！ 让我尝尝，尝 尝，不错， 尝尝尝尝，不错吧？ 不错不错， 鱼汤啊！ 哎，苗壮，去去去，你喝酒去吧。你不是说酒就是你的命吗？ 对呀、 啊。哎，不，看见鱼汤， 这鲜鱼汤我就不要命了。 没出息。 来行 行 行， 来你给你。 哎， 好，那就行了。 哎呀，我可找着你们了。哎、 真行。 哟，何主任， 没想到你们跑这儿来了啊。 你来的正好。 老何，快来尝尝鱼汤。 鲜着呢。 对，快快快尝尝。 来来来，给。 真是真谢谢。哎，现在还真不能喝了，收拾收拾，赶紧回去啊。 怎么了？ 什么事儿这么急？ 院里决定啊，今晚上搞个酒会，欢送彼得洛夫，咱们得赶紧回去操持一下啊。 什么？ 什么什么？对那个彼得洛夫还欢送？ 哎呀，这是外交礼节嘛。 不去， 不 去， 不去，不去！ 反正我是不去。 真是，你们，你 欢送他。 哎，你们好好想想啊，咱们把那个彼得洛夫真是当个佛爷供着呀。 就是。 就为了照顾他的什么生活习惯，咱们一起动手，一砖一瓦的给他盖了座小楼。 对他多好。 可反过来呢，他对咱们又怎么样啊？ 是。 咱们问他原子弹模型什么时候能运到吧？他说要先给那个宝贝儿呢盖一所房子。等到我们把这房子盖好了，他又不给咱们模型了。 哎，还有，一到该他给咱们讲课的时候，他不是说去大使馆办事，就是说去医院看牙。 对对对， 其实呢，十有八九是陪他夫人逛商店去了。 没错， 他这哪是帮助咱们来了，简直是在拿咱们耍着玩嘛。 哎，我跟你们说，有一次我见他也在看咱们读过的那个暴政原理，想向他请教一下。哎，他见我走过来，连忙把书藏起来。 为什 么还骂我窥视他的行动，违反保密纪律， 真的， 真是气死我了！ 这什么玩意 儿？哎，他的态度看起来好像很古怪，其实很鲜明，就是不把制造原子弹的秘密告诉咱们。 对， 我看没错。 指望着他帮咱们造出原子弹来，哎呀，恐怕原子弹早扔到咱们头上了。 不是， 苗壮这个话呀，说到根子上了。还有更可气的呢。 啊？ 还有更可气？ 什么呀？ 这两天这个彼得洛夫放出话来说啊，没有苏联帮助，你们20年内造不出原子弹。 吹牛！ 你们想搞还得请我们回来，否则你们的设备啊将会变成一堆废铜烂铁。 有这样的话， 这个彼得洛夫太可恶了。 是 的， 心太深。 哎哎，老何 啊， 就这种东西咱们还欢送他啊，不把他。